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却说那头，沈乔与边延梅一路上山，值守弟子看见他，无不露出乐安云畅一般无二的反应，仿佛光天化日之下见了鬼。先是张口结舌，面色惊恐，大部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沈乔二人上山，不敢上前阻拦，但依旧有小部分人挡住沈乔去路。这其中就有山中长老刘畅的记名弟子娄亮。 玄都山企图焉敢贸然闯山？ 娄亮，怎么几年过去了，你还在这里守山啊？ 你沈乔，你是个无礼狂徒，今日玄都山哪里还有你的立足之地？ 你说的不错，我这样贸然上山是显得唐突了些，怎么也得有个引路人才行，我看你就挺合适的。 沈乔说罢，伸手搭上娄亮的肩膀。娄亮明明看着对方速度不快，也无甚花样招式可言，自己却来不及反应就被控制住，而且感觉从肩膀处传来一阵剧痛，竟半分也挣脱不开，一时悚然变色。自打玄都山重开山门之后，消息已经不如以往那般闭塞滞后，沈乔在外头的行事也时不时传入众弟子耳中，可毕竟闻名不如见面，他们就算听说了100次沈乔如何厉害的传言，也不如自己亲眼瞧见。娄亮不是傻子，马上明白自己这是送上门做法子了，赶紧服了软。 沈师叔饶命，弟子也是奉命在此值守，不允许任何人上山，绝非得师叔不敬啊。 不许任何人上山？可是山上有什么事发生？ 是众长老正在山上开会，商讨接任掌教人选。 长老们都来齐了？ 只有孔长老在闭关，所以缺席了。 玄都山几代以来封闭山门的恶果终于一一浮出水面，长久的封闭使得人心也跟着封闭，有玉矮这样野心勃勃的，自然也有孔长老这样被封闭养小了胆子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明哲保身的。那正好，我也该上去听听。 我给师叔带路。 实际上就算娄亮不想带也不行，沈乔明明那样雪白修长的一只手，却像铁钳一样牢牢握住他的肩膀。娄亮吃痛不已，却不敢表露分毫，脚下加快了步伐，一面还很识趣地向沈乔介绍起山上的情况。旁人看见娄亮吃瘪，哪里还敢上前硬拦，纷纷让路两侧，由得沈乔三人上去。这倒也不全是为沈乔的武功所震慑，之前沈乔还是掌教的时候，对众弟子便极好，对公赏罚分明，私底下也不摆架子，许多弟子都很崇拜敬重他。直到半步峰一战之后，玉矮联合派中长老强力上位，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之余，许多弟子虽然不敢以下犯上，但心里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看见沈乔重新回来，不少人眼里甚至露出欢欣之色。娄亮将这些目光收入眼底，心下有了伎俩，对沈乔低声道： 沈师叔，弟子知道您此番回来必是要讨个公道，我师父其实向来对玄都山忠心耿耿，只因不满谭长老能力平平，还要带掌教之位，方才会极力反对。弟子斗胆想请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不要与他计较，行吗？ 此人虽然莽撞冒失，倒还有一点良心，我若非要计较呢？ 娄亮语塞，他混了这么多年还是记名弟子，究其原因，除了资质一般以外，还因为他师父刘月是个以貌取人的人，对长相不好的人一律拒之门外。娄亮生的一般，自然也就少了份运道，可因为他已经是刘月的记名弟子，又不能拜入其他长老门下，娄亮因此别提多郁闷了。他心想，自己反正说了这么一句，也算仁至义尽了，沈师叔想要如何也不是他能左右的，有娄亮带路，沈边二人一路再无障碍。 有些是在半步峰一战之后才收进来的弟子，并不认得沈乔，见到娄亮还打招呼。 娄师兄，上头不是有命令说不准闲杂人等上山吗？ 谁说这是闲杂人等？这是我派沈师叔特地赶回来与会的。 啊，哦，知道了。 这些新进弟子被娄亮唬得一愣一愣，没怎么问就放行了，也省得沈乔再动手。这么一看，娄亮还是挺有用处。看着娄亮他们离去，方才拦路的弟子一脸迷茫问同伴， 哎，咱们门派里好像没有一位姓沈的师叔吧？ 姓沈？会不会是那位沈乔？ 这么一琢磨，两位弟子恍然大悟，继而相顾变色。但这会儿功夫，对方早就走远了，哪里还来得及拦住。沈乔与娄亮一路来到三清殿门口不远，正好听见里头传来一声断喝。娄亮一听面露尴尬，只因这声音正是出自他师父刘月的。因今日商议内容十分重要，且在座诸位都是玄都山长老，自觉武功尚可，所以并未让弟子在门外看守。是以沈乔三人走得近些，一时也还无人发觉。 谭元春，先前你暂代掌教，是因为玉掌教失踪之后，门派俗务得有个人打理，我们方才没有异议。可代掌教与掌教毕竟不同，论武功，你非玄都山第一，在江湖更排不上什么名号。凭什么这个掌教之位要由你来做？ 哎，刘长老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大家这不是正在商议吗？我虽不才，在各位长老中资历也最浅。但我明白，大家之所以推举我，非因我武功最高，而是因为我常年打理术务，比较熟悉。说到底，这谁当掌教并不打紧，重要的是能够为玄都子府做些事，你说对不对？ 哼，照你这样说，掌教武功高不高其实不打紧了，只要熟悉术务便可。我坐下记名弟子娄亮，日日与俗物打交道，岂非更加合适？ 刘长老，你 师尊这也太敢说了。 谭师弟，做人还是要有些自知之明才好。齐真人当年为何舍你这个名正言顺的大弟子，而对沈掌教轻言有加？难道不正是因为你资质平庸吗？若非要选你，那我宁可去请沈师弟回来。听说沈师弟武功精进，早已今非昔比，他又曾当过掌教，怎么说也比你来的合适吧。 多谢刘长老抬爱。 众人谁也没料到沈乔竟然无声无息出现在外头，又无声无息走了进来。大殿之内竟出现诡异的静谧。片刻之后，谭元春起身迎过来，脸上带着惊喜之色。 二师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刚刚上山，听说各位在商议掌教一事，便过来了，没有打扰诸位吧？ 听到沈乔的话，众人或多或少都露出尴尬的神情。沈乔落崖之后，欲矮窃取掌教之位，细论起来是名不正言不顺，但当时他联合长老强势上位，谁也说不出个不字。当然，那时候个人心里肯定也有各自的心思，可实际上沈乔依旧还是玄都子府的人。玉矮现在失踪，沈乔回来，掌教之位也没人能与他抢。别的不说，齐凤阁的山河同碑剑还在人家背上背着呢。刘月最先反应过来，抢在别人面前道： 沈师弟既然回来就好了，如今玉矮失踪，玄都山群龙无首，正盼着有个人能做主，你一回来我们就都有主心骨了。 是啊，阿乔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可要先歇一歇再说话。 多谢大师兄，我们已在山下歇过，我听说玉矮出事了。 是，玉师弟前些日子忽然失踪，原本前一夜还好好的，隔日起来忽然就不见了踪影，我们找遍了玄都山都不见他。师弟啊，同你一起回来的这位是？ 哦，这位是幻月宗燕宗主弟子 边言眉边道友， 见过谭道友。 什么呢？会这样？ 阿乔，那日在山上，你被燕宗主带走，我来不及拦阻，是师兄无用。没想到，你竟还与魔门众人厮混在一起。 师兄言重了，厮混二字，沈乔担当不起。师兄当日亲眼所见，我差点被玉矮所擒，幸得燕宗主所救。事后你却没有去寻我吗？ 阿乔，你别生大师兄的气。那时候玄都山为玉矮所把持，我哪里有能耐发动弟子去寻你啊？ 连元婴与横波都能舍弃一切下山来寻我，倒是我高看大师兄了。 阿乔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 大师兄，在大家心里，你素来是老好人，对谁都好，所以我们师兄弟几个个个都很爱戴你。可好人不等于没有原则底线，你被玉矮蒙蔽，迫于无奈，这我不怪你。可那一日我明明当着你的面将玉矮下毒害我一事告知你，哪怕不相信，事后也总该查一查吧。但是连元婴和横波他们当日没有亲耳听见这件事的人都肯相信我，你我久别重逢，你非但不询问此事，反倒又以幻月宗来质疑我的品行，实在令我心寒。 你这是何意呀？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各位长老，合欢宗的人闯上山了，还有突厥人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